我的话是觉得，因为你知道，我不是真的当过父母的人，所以我讲这个话很虚啦啊。可是我是想啊，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说，小孩子就是当猫狗的养法，就是给他碗饭，不要饿死，然后生病的时候送去给兽医看一下，然后，如果你觉得小孩子需要爱的话呢，就有事没事抓过来摸一摸抱一抱，这样子你也去觉得还蛮好的。然后他有的时候说想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给他吃这个东西吧。小孩子有的时候说要吃什么炸鸡啊，要吃什么烤猪肋排啊，要吃披萨啊，要吃汉堡啊，对不对？小孩子想要吃什么的时候，你还供得上的就给他一点吧。那学校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话，这个学校的事情是这样，学校会给小孩施加很多压力，让小孩传达给父母知道，小孩应该归父母逼，对不对？然后父母呢也会给学校施加很多压力，说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你们学校负责逼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小孩受了学校压力啊，回来一副就是说，你作为父母你要逼我成才的那种讯息产生的时候，你就两手一摊说，作为父母我也没有要逼你成才，就是我的钱活得到我归天就好了，你成不成才我鸟你，就是我死了你自己养自己，对不对？你成不成才是你的命，不关我的事。那就是不要被，但是你知道现在学校很会操弄父母，很会叫父母去成立一个什么家长会什么东西的，然后去操弄父母，就是他们的，对，那你能不能做一个不被操弄的父母啊？就不参与嘛， 不参与就好，就像没有参与。然后我是这样做的，我听了你那个装逼之后，我对我女儿的学习呀、啊、干啥，我就超不管她，培训班也不让上了。如果学习不好，要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不了，我也不管她。我就告诉老师，我说老师呀，你布置小孩的作业是为了让学生会呀、啊。说学生会就没有必要写三遍四遍了，学生就要会了，就想写点就可以了。反正这样的感觉，然后小孩的那个学习还好一点，以前还好一点。 我们台湾这边的状况是说这样的，就是哎，反正你没交作业，回到学校的老师收拾你嘛。就是我做家长的那老师，就是不用折腾，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是还得找老师沟通啊，然后小孩超级会懒一些。超级会懒心，老师今天不盯他了，就不爱写。反正我在家我也不盯他，不会的作业我就找老师，然后是教给他学习方法之后，比方说数学呀，那就是一些公式呀，我让他自己看看公式呀，然后就可以了。 而且这种事情还有所谓科学正确的论点，像现在大陆不是也很流行所谓读经教育嘛？就是读经教育的论点是，就是说其实他有一个论点我是认同的，就是。人的数学的头脑是二十岁以后逻辑思考完成以后才会开始开发的，你早教他也是，就是没有搞头。 现在我们这个小学普遍就是那个唐诗和宋词这方面呢，基本上每天语文都背的。 对，就是这样子背一背，念一念文学的就可以了。 然后是这方面就像小学通通都在，就是平常走路呀、排路队啊，班都在背诵的。 对啊，就可以了嘛，这已经功课很够了。 你认为是很够了，但是他们的语文知识 我觉得很够了呀。我小时候都还没背那么多唐诗宋词呢。 我们小时候还没人管呢，随便爱背就背，不爱背他们也没学过唐诗宋词，我感觉了。 我觉得你们教育不错嘛，念唐诗宋词挺好的。 啊，现在小学四年级都背了那个什么，那个《念娇奴》那一块儿。 念奴娇·赤壁怀， 念奴娇 · 赤壁怀， 大江东去，你们是浪淘尽还是浪深沉？ 浪淘尽。 小的时候怎么样？ 我记得有一次三百首唐诗，唐诗的就是当一个县级想全面准备三个月，因为可能学校稍微有点逼得紧，有一个孩子跳楼了， 然后呢，这个整个学校的老师大概就是因为我姐是老师嘛，就变得现在学生是不敢管嘛，是就是完全是都是求着孩子那边做点作业啊，大概这样。那个家长也不敢管了，就是大家都求着孩子你帮我做点作业的那种情况和怎么样？假如作为 你不要求啊， 爱做 就他就是打游戏了。 游戏也挺好的，你赚钱了。 你游戏你会不给他？ 你游戏他肯定会自己找的，不会给他。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打游戏这个事情是有点麻烦，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世道，对不对？请问一开始你是不是因为没时间理他，所以把游戏给他打发他用的？ 对。 然后等到打发了，他就认游戏做爹娘了。 游戏 对啊。那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一开始就是让他，就是这打游戏这个事情有点像是一开始不要让小孩子多接触毒品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不可能。 不可能嘛， 社会就是这样的， 这只好让他打了， 他就打就打了， 打了就没完没了了，一直打了， 没完没了，没办法，那 这 意思是还是要陪 的，就看你啦，不想陪就交给游戏去陪啦。我是觉得，我觉得做父母啊的一个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原则上要先学会自保。不可以因为觉得说我应该要爱孩子，然后就做出超过自己力气能做的事。 我是觉得要爱孩子和应该爱孩子也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说，就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先，如果你要问我练庄子的话，就是先放下应该。就现在我们这世界就当做没这个规矩，没有说父母应该爱孩子，就完全没有这个规矩。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啊。你要想，没有这个应该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家里面有一条小狗小猫来你养着，其实你自然而然也会很爱它，对不对？就庄子就会觉得说，其实人养一只狗养一只猫甚至养一头牛，其实没事就是很爱的，他也没有说我应该爱这个牛啊。对，就是意思就是像你养一头动物一样的做法呢，就是不要努力也自然就会还蛮爱它了。 养得像宠物一样，没有，就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能力。 不是，就是我这样要问的是，请问小孩跟宠物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养小孩比养宠物难，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宠物也不见得是合你的意的哦，有的时候猫狗在家里面乱跳乱拉屎什么的都是有的，对不对？宠物也是不会合你意的，对不对？可是小孩因为是人类，所以你多了一个期望，觉得你跟他讲他可能会合你的意。就是庄子说的动空船理论，对不对？同样是被撞一下，如果那个空的船撞你，你就觉得没有人可以跟他骂，没有人可以去骂就算了，也不气了。但是有个驾驶人，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开船的，对不对？就跟他杠上了。所以对我们养东西来讲，猫狗是空船，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猫狗都听得懂人话了，现在已经不空船啊，就是养宠物动物类的比较空船，所以你对它没有那种去想要沟通一下让它更合你意的那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能够爱。但是呢，养小孩一旦他两三岁过了以后，哎，你觉得他有一点开智慧了，开始听得懂你的话了，他对你来讲就不是空船了，那你在沟通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挫败，那个挫败会让你对他有很多的怒。所以就是猫狗养了两三年还是觉得哎呀我的猫儿子狗儿子好可爱啊，小孩子养了两三年以后就是讨厌鬼了。所以重点是，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讲一个负责任的自我意识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操之在我的，就是你真的死心塌地就相信说猫狗不合我意我认了，小孩不合我意我也认了的时候，小孩子也可以是空船，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像你养的动物一样跟你相安无事快乐的活下去。 因为有个预期。 然后呢，如果你要我说结果啊，是这样子，我的外婆有 五个小孩啊，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快乐，有人痛苦，姑且不论。但是共同的一点就是，这五个孩子到我外婆的晚年都对这个妈妈非常好，而且是真心真意很喜欢自己的母亲。就是那这个故事情节，你知道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跟家人有很多的情绪上的纠结的话，有的时候这种对爸爸妈妈怀有恨意的小孩啊，到了父母晚年也会表现出很孝顺，但他的很孝顺就是，哎呀，妈妈得了癌症了，赶快送到医院插满管子，开了一刀又一刀又化疗，反正怎么样就是把他虐到不能死。他觉得，哎呀，这是我很爱我妈妈，就是他这次是他的爱背后其实是高度的恨意，就是一定。那我外婆不是，我外婆有一次冬天感冒啊，一口气要喘不过来，送到医院，医院说，哎，这个如果你们家老太太如果今天晚上不做支架的话啊，可能过不了今晚。那做个支架的话呢，可能就看下次什么时候过不了这一关了。那我的大舅舅就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打个电话，他就说是这样子，其实妈妈，我们让妈妈这样子好好的走好像是可以的，就是她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什么也看开了，就是好好上路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现在替她做决定的时候，我的想象是，如果她又有多个半年啊，能够有时间跟我们好好的聚一聚，做个告别，好像也不错。所以站在这个想法，我们还是给她做个支架好不好？就是那个情绪是不纠结的，是一个很淡淡然清晰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小孩跟父母之间有那些情绪纠结的话，你就要等着你老了怎么被他虐到不能死。就是但是这个重大的差异点是来自于哪里呢？重大的差异点是来自于这个父母对小孩的决定事情有没有干涉。就是小孩说，哎，你知道很多父母是很讨厌的啊，他问说，哎，你要吃什么？那小孩说，我要吃汉堡。然后他就说，啊，汉堡不营养啊，我们还是吃那个比较好啊，对不对？那小孩就觉得你他妈的还够，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听我的意见，还要问我，对不对？就是，对不对？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那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巨婴国的国情的话，你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每一次你剥夺了小孩的选择权，这个小孩都会对你动一个系统的念头，就是我这么做是因为你叫我这么做的，所以如果我这么做有不好的结果，那都是你的错。就是小孩子他的意识上会被设定成，这是我爸妈叫我做的，所以我如果做坏了的话都是他的错。所以呢，你一旦常常剥夺小孩的选择权的话，这个小孩子他就会人生啊，什么跟女朋友谈恋爱失败了他也怪你，你知道，就是什么都怪你，就是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他的，就是他，但事实上不一定都是你的错，但是你会把他养成这种人格上的设定，就是什么都是你的错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其实这样的小孩子如果你剥夺他选择权剥夺了很多，这样的小孩到公司上班的话是这样的，老板交代他说怎么样来完成这个目标，他不会，他会觉得说，既然这是你要完成的目标，你就有义务要每一个步骤怎么样跟我讲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我完成不了也不是我的错。就是奴隶式的思考。对，就是，但是这样的小孩就是你剥夺他的选择权而养出来的。所以就是怎么样都要把责任推卸到你头上，都是上司的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父母的错。那我就说这件事情，因为你问我怎么做比较好，对不对？就这件事情的关键处是在于你有没有剥夺他选择权这件事。所以而且你也不用说什么都依他，我不是要让你小孩子变成小霸王都任性，但是你要让小孩子不要有推卸责任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笔记本，就是两次里面剥夺不超过一次没关系，就是至少让他拥有 50% 以上的选择权。其实这事情你可以捏造点数的，就是故意在那边跟他讲，哎，你要这个苹果冰淇淋还是柳橙冰淇淋，让他选苹果啊，给你苹果，这样就给他一分，然后下次你就说爸妈说这个苹果，你知道，就是这是很简单嘛，就是你只要让他有选择权的事情过半数就好了。那这个半数你大可以很大方嘛，早上故意准备两个面包，你要吃这一颗还是这一颗， 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对不对？每天都给他享受选择权，然后重要的事情就都听妈妈的，对不对？你也没亏。但是就是这个点上没有办法守好，让小孩有过半数的选择权的话，他就会养出奴性、推卸责任的个性，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寻求权威角色的庇护，但是又不会真的好好的照那个权威角色的要求去做，就会变成那种 nature of resistance， 翻译成中文是胃炎有反骨，怎样都养不熟，这样听得懂吗？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养小孩子，如果同学问我什么要领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领如果你能够守得很安稳，然后并且每次他让你不高兴的时候，你要了解到这是因为我想要跟他讨价还价，所以他对我来讲不是空船了，所以我才有情绪，然后用这样的方法让自己变成对他没有情绪。然后呢，你的界限是这样子，就是选择权我永远给你过半数，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就养小孩最重要的是诚实啊，诚实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在那边说妈妈爸爸你怎么不，我是你小孩怎么不爱我，对不对？诚实就是说，拜托啊小朋友，你真的很不够可爱，我看了你还蛮讨厌的啊，怎么爱你啊，就是老老实实跟他讲，就你现在这样子一直在那边给我闹别扭，这真的不可爱，我怎么爱，对不对？这个是讲清楚。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讲说，爸爸妈妈也是人啊，我这个脉象你看已经十大了，就是已经气虚血虚了，你看我还挤得出什么东西爱你啊，对不对？我能自己活着就不错了，你还是自求多福吧啊！这边有20块啊，也是我的血汗钱，你拿去买个便当啊。然后就是你知道练这种庄子心法，如果你要说什么是大乘捷径啊，就是认怂。就是你不要跟小孩子逞强啊，我是你爸爸所以我就比较懂啊，你不要来这一套啊。像我爸爸也是很轻松的、啊、他说我活在地球上也活了70年快80年了，人生是我是为什么而活的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你呢就随便了，就这话也是很诚实，对不对？对，所以你不需要当指导者，他问你什么你就说我也不知道不就好了吗？对，就是你认怂他就只好自立自强了。对，所以大概是你看，我就要像我们来整理一个顺序啊。第一是不要剥夺他选择权，第二每当你对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就要想为什么我对于小狗小猫就不会有这个情绪，为什么人类不合我意我就有这个情绪。然后第三就是任何事情他在那边希望你合他意，然后你实在不想合他意的时候，你就说我累坏了，对不起，做不到了，我没有力气了，你不够可爱，我爱不动。第三就是只要你不想合他意，然后你又觉得我不合他意他会好失望啊，对，我是他爸爸妈妈，我怎么可以辜负他的期待呢？不要怕，认怂就可以辜负。就我很穷啊，你可不可以要这个东西自己赚钱买啊，你到门口就便利店打个工好不好，你打工3-5天那个模型说不定就我只出得起250啊，那个你还差50块自己去打工啊，就是这样老老实实的来，就是或者说今天给你这个钱去买什么东西啊，我差不多我觉得已经 很心痛啦、啊、心如刀割了，你再拿一刀我撑不住啊，就是你这个就这样直接讲，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庄子第四篇有一句话，就是对方跟你小孩你也跟对方小孩，就是你不要用大人的立场去跟他抗争，这很难赢，但是你用小孩的立场跟他抗争，那他反而很能理解，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这几个重点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养出那种就是跟自己的灵魂互换比较紧密贴合的小孩啊， 大概是这样的。而且我老实说我觉得这不是做不到的事，你们有没有觉得？就当然你可以知道活在巨英国的统治之下的别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可能做到，但是你自己要做到还是做得到。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啊，小孩读书不好我就告诉他你可以读书不好， 以后你可以去做清洁工，对我来说没影响，只是你自己难受一点。 对啊，就这样。 叔叔，但是这个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啊，他有爷爷奶奶。 你也只能够尽你自己的本分啦，就孩子就被别人抢去玩弄了。 因为刚才听叔叔讲这个，我就有冲动去他我是真的会这么想。但是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控制的一种代偿？ 我这东西啊、哦。我是觉得所谓控制的代偿，就是你是用拿离婚做筹码逼他合你的意，对不对？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因为就是像就刚才讲的，培养一个能够更加那个控制他内心的。 我这样子说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重点是不要剥夺他的选择权，对不对？那你的太太还有他的公公婆婆都剥夺他的选择权，对不对？就只有你不剥夺，对不对？就你一个人扮好人。这样他长大了，对别人都很坏，就只有你是乾隆皇的和珅，这样听得懂吧？前头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就和珅是怎么报复的、啊？就是乾隆这个人，他爸爸是雍正，对不对？规矩很多，就小孩子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对不对？今天不做功课打手心，你一定要当十全的这个学好优秀生。就只有一个和珅会拉着这个小王爷的手说，小王爷，我们现在找到你的下课空档，然后带你去听一个戏好不好，嫖个妓，因为他当然能够得宠啊。所以你就要在你的孩子的人生里面扮演他心灵的绿洲，让他永远的和珅。对，你当既得利益者就算了，就是他到最后就是他会推卸责任去责怪那其他的所有人，但他不会怪你，因为历史的证明就乾隆就是这样子，到最后都已经知道和珅已经搞成那个样子了，还是算了，就是说觉得我实在是不忍心，就是个人情感，所以还是等到我的孩子嘉庆当了国王了，再让儿子去对付了，因为儿子没有我这么对他有这么大爱。所以就是我的意思说，正是因为有这个反差的环境，和珅更容易站稳阵脚。但是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你们中国人？就中国的教育是不可以当和珅嘛？那是奸臣，对吧？ 可以悄悄的，我去加班就好。 哈？ 我去公司加班就可以。 不是啊，你要在他小孩子身边扮演一下心灵绿洲啊。 对。 就是也只能这样了。就是你作为他的生命中的几个人之中的某个人，你也只能够尽你自己的本分了。其他的人怎么搞，不归你管。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因为我过去教过好几次儿童的班，那我会发现哦，到最后我的班上儿童被妈妈爸爸强迫退班，都是因为那孩子只听我的话不听爸爸的话。这和珅是很好当的，你知道吗？ 他看来他也很多就让你尽少跟那个孩子接触啊，他就说尽量把你要把你的孩子要尽量扯在他旁边，他尽量少让孩子跟你接触，因为他知道 你就是因为我台湾那边的班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被妈妈抓着退班的，是我跟小孩子聊到说，其实人啊不用赚很多钱也没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台湾那个便利店嘛 ,7-11 知道吧，每天到了半夜2点啊，他就会换货，那个过期的面包啊便当就会拿下来。那你呢，只要半夜跟那个店员哥哥啊平常聊一聊，半夜2点说有没有过期的面包或者蛋糕给我啊，那哥哥都会很开心的分给你，反正拿回去也是销毁嘛，他们少2个他们也欢迎店员吃掉，所以没事。然后呢，那个小学生啊，听了阶梯叔叔的话啊，就真的半夜2点呢，偷偷摸出家门到便利店去要到了蛋糕、面包，然后第二天早晨跟爸爸妈妈献宝。然后呢，他妈妈就抓着到我的班上来吼啦，说：“老谭老师啊，你要跟他讲你是开玩笑的，不是当真的，小孩子不必做这种事的。”然后我就看着那孩子，我说。你拿了什么啊？什么一个面包半个蛋糕？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啊？怎么不全家分一起拿？结果他被他妈抓退班。可能骂的不是他妈要的重点啊。 对，你应该说不能跟爸妈献宝，偷偷自己吃点。 是对的。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你当你孩子的心灵绿洲，你还是很有甜头的。 嗯， 就是我还是说，养小孩的对我来讲的终极铁则就是，你一定要比他快乐。小孩子一定是听从最快乐的那个人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子难搞，是因为你不够快乐。对，所以一定要尽全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人，这是铁则，对不对？小孩子就是喜欢跟着比较快乐的人。当然，尽全力变成快乐的人，这是很难的事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不是不可能。好，哦，对不起啊，这中医课啊，这太难了。不过就是。大陆人养小孩，我其实没有亲眼目睹过，但据说很可怕。 对，是 啊，还有社会压力，是不是？就是人家小孩都上到这个学校了，我不上，就是人家都已经吞了消防伞毒死了，我没有吞不行，是不是？就是都是这样。好，那你们还是问点中医的事情吧，我还是先退一下。 小孩的扁桃体炎和那个刚才那个淋巴那个。淋巴结块的治疗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吧？ 哎，安 龙老师， 龙老师，他问说小孩子的体质啊，如果他这个体质是容易扁桃体发炎，也是容易淋巴发炎，就是容易淋巴炎的体质跟容易扁桃发炎体质是一样的治法吗？ 治法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是他偏中间一点点，这个还是，就说这边我是以化痰为主。线条的主大， 扁桃体的是以化痰为主， 对，小孩子啊，只能说小孩子， 就是腺体的问题。 腺体， 因为小孩子常常有这种腺体习惯性的问题啊，这倒是，就是家常会用得到的。那你怎么做呢？ 啊，这边，不就是说，你用化痰的，化痰的方剂吧？化痰方剂我还是用的比较好一点点。另外那个 化痰的什么方剂？ 哎，对呀、啊，就是好多方剂啊、 哦。好多哦，那就看症了。 对呀、啊，看症的，你们慢慢的。 扁桃体是的容易发炎，就是小孩身上的化痰。 不是，它不是叫扁桃体，它叫腺体。 哦哦。 腺体肿大，它跟扁，对，腺它跟扁桃体还不一样。扁桃体发炎一般来说、 哦，腺体它不是扁桃，也不是淋巴，是这个意思。 腺体是在扁桃，是 在 咽喉那个 部分。对，那不一样啊。 对， 所以你说的是腺体。 哎，对，但是我讲的是腺体，不是扁。 那扁桃体呢？ 啊，扁桃体呢，一般来说，小孩子扁桃体，它那个肿大，你还是按感冒治疗，一般都能够好。 就是，其实感冒，而且扁桃体痛的时候，就是回到感冒的治疗，还是比较常态一点。 对对对。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小孩子的湿疹，因为刚刚谈了，就很多爸妈对孩子影响，但像很多小孩子湿疹刚出去没多久，一两个月就发了，像你们爸妈对这个影响或者说妈妈怀孕的时候 就是。小孩的湿疹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在哪里呢？一般的跟母亲的体质会有很大的关系，对，一般小孩子一般出生就湿疹太多了，两三个月太多了，都是小孩的妈妈。但是如果生出的小孩呢，那怎么治疗呢？这个我用的比较好的是用那个蛋黄油调三防散，加那个防黏大黄。我用这个碾子粉末调那个、 哦、 对， 蛋黄油这种知道吧、 啊、对， 蛋黄一直在那边小火煎着变成蛋黄油，那调三黄散是吧？ 对， 三黄是黄芩、黄连、大黄是吧、 哎、对对对， 然后再加进黄柏跟什么， 加点黄柏、 嗯、 对对对，就看情况， 就是大黄、黄连、黄芩、黄柏都有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四黄也可以，你就四方散也可以吧，你自己起个名字吧。对，一般来说这是一种治法。 我觉得这商品化不错啊，对不对？四黄蛋黄油听起来很好。 对啊， 加蛋黄就五黄油啊。 对对，也可以。对，难道有些严重的，有些稍微严重的，我喜欢用那个 那是我的用法，你们不见得用得了。我是采那个野菊花，野菊花去煮水，去洗，清洗，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它的壳啊有的好硬的，你不要去剥，然后让它把那个清油。 什么的壳？ 它有时候很硬的， 哦， 很硬 的那 个 皮啊。 你那个 剥那个壳、啊， 你不是那个壳一定要去掉，但是你去掉会不去掉药进不去，很难的好。但怎么去掉了很安全的方法是用那个清油，清油蘸在这上面，多清油就是菜籽油， 啊、 你叫菜籽油叫清油， 菜籽油啊， 就青菜。那你是你的用法，我是我的用法。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倒是什么油无所谓、啊。 对， 就是菜油、芝麻油差不多太大。 对，然后用清油，你去紧蘸它，等一下快干了又蘸，这样过段时间它就容易掉。 磨成屑屑吗？ 对，慢慢掉。 要把它先摸薄了， 对， 然后才能用这个野菊花煮水。 对，很厚的，你不要去擦它，好，然后再用野菊花。煮水去洗，洗完了以后，你再去用刚才那个方法就可以了。轻微的最简单，不一定要用淡方油，轻微的你就用刚才说的那个几个黄染色粉末，调点清油涂一涂也会好。啊，如果它是那个，如果是那个很湿的话，你甚至可以在那撒点粉，就撒那个几个粉。啊，如果是半干半湿的，你就用点那个水泡一泡。用浓茶水泡这个去涂，我大概就是试着这几个方法，还基本上治好了吧，好像还没一个失败过。小孩子一般两三个月。 啊、是这黄连、黄薄荷、大黄1:1:1可不可以？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啊，对。都差不多。 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个小小的，不是出生婴儿湿疹，是你那个《伤寒论》那个大黄蛰虫丸中不是有一些肌肤甲错的地方吗？就是小孩子啊，如果就皮肤有一片皮特别干硬的时候啊，常常是大黄蛰虫丸特别有效。就是一片皮肤摸起来是粗粗硬硬的时候，常常是大黄蛰虫丸。 对，应该是。 那既然讨论到这个话题哦，我想贪心一点，因为我最近这几年有两个人啊，我手上遇到的比较难搞的，就是这两个人他都是那种牛皮癣啊，这个硬硬的红红的，一直掉屑屑啊，就是已经全身都是那个皮块了，冬天夏天就是皮屑不停在，那脉呢就是已经很沉无力的脉了啊，那这一种。看起来就是很壮观的牛皮癣， 对， 然后他痒的晚上也睡不好，那你知道这种都是十几年的老病号了啊、他那么多年都睡就是痒的半夜这样抓着都睡不好的话，他其实他的整个元气都已经很被剥削了， 对， 那这样子一种的牛皮癣啊，我请问有没有比较有可能可以切入，就是让他有效率一点的方法呢？ 我无法回复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我治疗几个病例。第一个是铁路24局的大领导人，他的小孩从3个月开始，一直到27、28岁都不敢谈恋爱，就说因为他不敢把皮肤露出来，全身都是全身的流血，到处治没治好。他这个病例，我当时是用。血附足鸡汤给他治好的，我这是这样，对啊，这是一路，然后再讲那个，因为这种血附足鸡汤里面是这个病情一定是不是基金叔哥刚才说的那个脉沉那些东西哈，他那个是一定符合血附足鸡汤这个时候用，我只是说我治疗过这么多的经验，然后在这个应该是14年那个我的微博上面有一个那个病例，也是一个男的，全身都是，但是我摸到他是那个小青龙汤症，用小青龙汤症给他治好。所以你问我这个有没有特殊的治法，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好，然后呢， 难道那个有些老人家我用麻黄汤这加减也治好，嗯，大概我就分这三路，只能讲这三路，分这三路我都治过，都哪怕是全身都能治好。当然你可以适当的加些外用药，哦，比如说，那我再讲几个，就是说一些辅助。刚才这是三个路子了啊，另外还有这个，比如说你用那个就平胃散，这也属于一个路子。我会加在这里面去，比如加的比较多的是加在这个麻黄汤镇里面，我甚至还会加桂枝汤和麻黄汤各饭汤之类，这一路都我都用过啊。然后再讲几个野方子，野方子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人体质好虚，而且又是符合麻黄症，但是你用麻黄给他吃是把人吃坏，那我会把这个汤剂用布包着放在鸡里面炖汤给他喝，这个我也治过了很多， 啊就是、 特别一些老人家体质虚， 会把人吃虚掉的比较凶的方， 对、对， 炖成鸡汤就不会吃。 哎，对，稍微好点哈。这是一个，一个碰到那种那个比较身体还好的，那我会跟他下面有做广告嫌疑，那我就不说吧。我不做广告，就说用 做广告人做完没人，不擦这一下， 对，不做嘛，我不做，就说你拿一些止痒的膏，拿那滑罐，在他那个背上这边呢，就说那个病灶多滑罐，啊，我就不说我的，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随便，对， 懂你意思了， 哎，对对对， 止痒膏嘞， 哎，你用那个就说针对这种的止痒膏，但是。他的你就多罚罐，一般来说那就比一般的罚的重，你不要天天罚嘛，我一般都是罚三四十下，啊，这 牛皮癣那个表皮，你这样罚会痛死他吧？他是吸得住吗？ 吸得住，你用那膏涂完以后就 有了， 听着了吧？啊，对，这是一路，还有一路，如果碰到那个寒气好重的，也很简单，用迷发针敲完了以后，用艾灸灸它。那个是灸到二十分钟会痒的，他受不了，叫他坚持住。 那个， 嗯， 灸以前涂不涂药油？ 嗯，也要涂，但是下面又做广告嫌疑就不涂吧。对，大概是这样， 哦、 听懂吗？ 的确是我遇到的这个患者，他真的脉已经很沉了，就是常年累月这样子折腾，就寒体质就很寒的。 像这种寒气就一定要用到温阳法。就温阳法 你觉得用灸法的还是吃附子的？ 用灸法吃附子系也可以，比如包括你平胃散之类都可以，气势的都可以啊，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气湿气的，你开始，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是用伤寒论的太阳这一类先把它发一下，然后再治里面，然后再用温阳，这一般分三路，这个有危险。我大概就能提供这些经验吧。嗯， 李老师请教一下，那个邪府逐瘀汤要抓什么症啊？ 我那个大概是邪瘀嘛，大概是。 这舌头看得出来还是脉象有色？ 脉象绝对会有色脉，舌下来是。 舌下的 清晰。很多。 脉有色脉。 对，嗯。他那个我治疗了大概是半年吧，半年才彻底治好了。因为我接的牛皮癣一般来说只要你辨证准确，但是就说我牛皮癣没用过清代解毒法治好过，但是我也会用，不说不用，比如他痒得太厉害我会用，但我会跟那病人说这个只是止痒的，太严重了，止痒。 就是听你的说的这些医案、 嗯、 就是比较是你其实不是那么用力的在治这个皮癣，而是治它内科的问题。 哎，对对对，一般是治内科，你绝对不要去治它。如果是按照牛皮癣，如果是说那个成因啊，什么湿热啊，什么东西治啊，那会把这个病人治好了，也要复发。但这种治好了，一般不复发。 啊、 嗯，对， 就是内科的病根是比较要紧的。 对，就是用温阳啊、健脾胃啊这个方法是不容易复发。用清的解毒，但是它可以拿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啊，对，但是治不好，有身体好的这个牛皮癣，大概这就是我的思路，对，嗯。 哎，同学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嗯， 啊，你说。我有两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去看病，然后呢，我说了我种种症状之后，那医生呢抓了两个症，就是我月经量少和我健忘，他说我是底肛汤症，然后呢，他开的底肛汤呢是重用了水蛭跟螨虫，都要15克，吃了4天就胃痛。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底肛汤症？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我是个患者，我怎么知道？就我吃到这个时候我要停下来，就是我怎么知道这对不对？ 哦。你医术高过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对。 我医生，然后比方说，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病人，我可以看到医生跟我说，你换个医生吧，我看不好你。但是这个就是没有效嘛，我可以一直试下去。但是当我吃了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我胃痛，他说没关系，继续吃。但是我就是痛到我趴到床上，我都是胃痛，我就不敢再吃了。 你跟克林书家这件事有一点同病相怜。对，克林助教，你说说，你觉得底肛汤，因为我跟你讲，都不是痛的问题，痛啊。我这样说好了，张仲景的方啊，如果打对了的时候啊，通常你是比较人比较舒服，但是过量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很虚弱无力。那底肛汤有没有过这件事情，其实，克里，如果你底肛汤、底肛汤多吃了一些些，你那个虚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 完全没力气了。 对对，我还只是吃了科中。 他只是吃科学中药一点点而已。那但是可悲的是，你还是很有力气，是吧？ 有力气就是胃痛。 哎，那这样子怎么看待？因为他是说。当然他的问题本身是建立在一个有一点吊诡的情境啊，就是我看医生嘛，对不对？当然是要相信医生嘛。可是医生这个药让我自己就是说他月经量少又健忘，医生说开底肛汤，那底肛汤的水蛭螨虫又开得很重，15克15克这样开，然后他吃了以后呢，胃痛到都觉得应该是吃不下去了，可是医生又继续鼓励他啊，说这个我开的药应该是没有错的，你要坚持下去啊。就是对于这样的故事情节，他说对于消费者面对中医这个巨大的黑色行业，我们要怎么应对？ 我们怎么应对？还是在病人怎么应 对？对于消费者，我们自己是黑心产业啊。 按照 我们干嘛应对？ 按照我们农家就说这个药煮好医生喝啊。 是什么？你说你们农家的家规、啊？ 家规就说，如果这个病人说这个药不好喝，那我喝掉。 就是先干为敬。 所以我开的方子没有病人说不好喝的药，就所以我没办法回复你的问题。 我这样子说吧。你如果帮一个病人开了底肛汤，治他的淤血体质，你当天那个底肛汤你也煮一份，你也喝掉，你 OK 对不对？ 就都是这样啊，我们农家都这样，在你在我那看来不都这样吗？特别是你那杂症，我都是先喝药啊。 就是因为他龙哥哥是说，就是有些病，但是病人身上能量不好的啊，那这个你帮他治病，那个坏能量会来找你麻烦的，那他都是病，他开给病人的药。一间二间，因为他是所有在他家间嘛，一间二间病人喝掉，他就拿那个药渣煮个3间自己喝，来挡那个能量反弹。所以就是在龙帅江的意思里面是说，我们家病人喝的药，尤其是疑难杂症的病人的药，都是我能喝的药，我不会开那种第三间我喝不下去的药啦，这样听得懂吗？ 好吧，再把这个秘方触碰，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你病人医生保护自己，不会得到他相同的病。 就是说会被病气反弹，又就是3间自己喝，所以这个东西的这个方法的执行上的讨厌，就是你要到病人家里面去追药渣。 是 啊， 因为很多病的话， 那50个病人， 不是常见病就没必要嘛。 对，那个就知道不关系到能量攻击的，就是一个感冒发热就没事，那个就不管。但你知道这个病人身上带着一个邪气的感觉的，那就要。但没有那个3间药渣，你就开一个小铁一点自己吃也可以嘛，对不对？ 一般来说，我实话实说，我开的药跟都是好喝的，明白了吗？因为我在开之前，我就自己把自己喝了一道，那就稍微讲点行秘的吧。 他的意思是说，他会在心中幻想自己喝这个药是什么感觉，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上面的。 反正今天也是瞎聊哈，就聊点那天我跟你们几个人跟基地叔叔聊的，是这样的，你们每个人瞎聊可以吧？ 可以， 行吧，叔叔，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可以 哈， 啊，那就瞎聊， 就是你瞎聊到公安来抓你也可以， 那没有，公安不抓我，只要出去了你们会说我这个神经病就可以，是这样的，如果是。他刚才讲到这个，我稍微就讲深一点点，让基督徒休息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农家，他是这个有家规的，你开给病人吃的药，一定要自己能够喝的药。这是对疑难杂症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平常你就可以吃些药。打个比方说，刚才他说。我要解释刚才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开完了，这个药我就吃了一道的意思。你们这些人都不懂，那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没有听过我讲的人，能给我解释？你把这方子开完了，这药就在你身体吃过一遍，谁能讲得清楚吗？ 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科一个医生，他给一个小朋友喝，就是他拉肚子，给他开那个鬼青莲汤嘛。然后他说这小朋友根本没有喝，他不喝，他是手碰到这个药之后，这个拉肚子就好了。我觉得这个药应该是有这种气或者性或者有一些别的能量，不是必须把这个药喝下去才有用的。 是啊，这个常常发生的，就是碰到药气病就好，这个常常。 也就是苦下。 这个也是事实。 不过他说，你的这个都不是他说的那个啦。 对对，在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医自己得了病，治不好。难道找了民间医生拿个甘草把它治好？因为他是空腹到药房里面被药熏的，这个查得到那个有典故的啊，对。难道我再讲农家，这个其实是道家的里面祝由科的一种叫做生鼠来药的一种小修行方法，对。生鼠来药就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感冒了。哎，我就不见吃了，啊，那扎把桂枝，他们左手一把，右手一把，拼完的灌几下，也可能会好。只是说也可能哈，不说每一个人。好，我再讲这个修行，大家要修行这个一个过程，难道才会出现说我开完方去吃药的过程？你首先这个桂枝汤方便的话，当然方便是从采药、炮制、前排一起亲手去做；不方便，你把这个桂枝汤剪好煮好。讲好了，再自己剪自己煮，把这形态、意识，就是色味等等形状全部记清楚了，然后煮的在旁边看着，把这味道、把这个情景全部记在大脑里面，全部记清楚了以后，然后你把这个药喝掉，然后他把你感冒治好，下次多修炼几次，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两次就好了，有些人可能要十次八次，啊，或者是。如果做了十次八次还不会，那证明你跟这个功法无缘，你就别修行了。难道这样的话，你到药感冒就喝，可以空中来药就喝桂枝汤？难道修行最高境界，你倒杯水也可以出现这个桂枝汤的东西拿来治病？这是刑法啊，你们不一定要当真，因为这个我父亲说，也就是万把个人有个把人能修行会，哎，这吹牛逼。好，难道就开方的时候？我一开这桂枝汤，桂枝汤基本上就在我身上吃了，就不会出现你说，比如我要开底高汤，我也吃了，不会太难过，我就才肯把这个方子给病人。我如果开到，哎呀，我好难过，我立马把这方子撕掉，同时再开过一个别的方剂，证明这个方剂不对那个病人的症，大概是这样。因为开始我把脉，我也跟大家讲过，我把脉是跟病人同呼吸、同心跳、同脉搏跳，然后同难过。难道我开的方子就是治这个难过的吗？这是一个整套的修行方法。比如这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比如说病人这样在吸气，你也跟着一吸气，他哪里难过，你保证会难过。打个比方来说，但是你是按照病人同样的呼吸嘛， 难道你的心跳会跟他控制在差不多？ 嗯， 难道你的那个脉搏也控制在差不多？病人又哪里难过，你也会难过。好，那你这个开的方子，自己在这已经默写把它吃完了，这病人吃肯定也能治好。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要说你们听不懂，其实谁都听得懂，对不对？这不玄的。就像昨天那个我那个癌症的同学在里面，好几个他身边的人都说好难过，对不对？就是被他的那个能量弄到很不舒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能量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其实这听起来其实很不怪力乱神啊，就是很家常的事件，对不对？ 在你们台湾里面，是在我们这个属于怪力乱神的。 这样子啊， 但 你的问题他虽然回答了啊，但他的回答是说，如果是这种感应能力比较好的医生，他开药开出自己会觉得出来，但你要找到这种规格的医生，他就不会开那种吃坏你的。我跟你讲，我的回答啊，是将就的我本人的方便的回答，但我。将就着我的方便的回答，永远是你把三论学完不就好了？我是教书的嘛，对不对？我永远是说这东西有那么难学吗？这不学完不就好了？就比方他你自己会开的时候，谁还要跟医生来整你？我是这样想，我就觉得，我之所以教中医，我是觉得看医生是很花时间的，然后。但是呢，比如说现在我的，我要说我的啦，谁的也可以啦啊，只是，比如说我也没有要赚你的钱，我就盗版视频这样可以了吧？我一毛钱拿不到，就是我的盗版视频《伤寒杂病论》全冲刺完也不过54个小时嘛，那这个54小时，你每次看医生的时间有没有超过54个小时？对不对？那就平常什么车上啊、手机拿来随便听听，对不对？你也不要努力学习，因为总共300多个方。你一定不会全部都吃得到吧，对不对？但是就是天天会在比对之中发现，哎，我好像比较适合吃这个汤，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玩着玩着，因为《伤寒论》，我是说实际上来讲啊，就算是中医外行人，如果你人生有机会开对一次桂枝汤，开对一次麻黄附子细辛汤，开对一次真武汤，开对一次小柴胡汤。都有打在对的点上，如果你觉得哎，顺便开对一次葛根汤好了，开对一次白虎汤，就是你有开对这几个方的经验的时候，就是一吃病就好了，那正确的这个反馈有了，基本上其他方剂就写在书里，就觉得哦，这个时候吃这个方就差不多整本就会了，因为你不用背全本嘛，对不对？需要的时候再翻书就好了。所以平常这个录音档啊，随便听听，因为我的台湾的学生，我们的门规都是不要用功，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学经验是这样的，只要是用功的学生啊，一定非常谨慎。她老公在家里面桂枝汤正的时候，她愣住，她说：“万一我开错了怎么办？”硬是不敢开，所以就是那种比较随便随便的啊，就是毒死2-3条命没关系的那种。就是庄子讲的嘛，不怕掉到水里的人学划船才学得好嘛，对不对？就是不怕医死人的学中医才学得快嘛。像这个人手底下多少冤魂，这是江湖秘传啊。但是那这个就是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比较学得快的。但是事实上，很多现在我的学生已经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啊。对，我觉得也是歪掉了。那但是呢？就是有机会啊，这几个汤喝对路了，你也有这个体验了，那其他的方式你就渐渐都能上手，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不艰难的。那如果你自己就伤寒论就学得会了，那这个医生，我跟你讲，我的台湾的学生，去看中医师的时候，其实场面是不火爆的。不会说是什么我也懂伤寒论，我跟你杠上那个大互相端逼格，我们不会的。我台湾的学生都是说，医生这个，我在家里面已经看这个症状，我吃了这个什么汤是什么汤，然后我还是没有好，可不可以你帮我看一下我有什么盲点自己没有注意到？那个时候的医生都是很开心的倾囊相授， 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觉得我看你的脉象，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你身上还有一股寒气没有去掉，中焦还没有开，所以你吃热汤没有效。所以医生就会主动的去教他。所以我的学生在外面看病，都会得到很多别的医生的滋养。对，就你有这个功底，其实人家很乐意教你的。就看你也是教不会，那个就不想理你了。对，就是你如果自己会的多一点，而且是，很开明的跟他讨论说，我这东西我自己搞不好，你觉得我要怎么做比较适合？对方其实是很能跟你沟通的，然后你在这沟通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彼此的信赖度自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会觉得，你一个基本盘的伤寒论的开方的方法，你先把它听过两三遍，然后把它就是至少有一点熟认识的，那你以后去看诊的时候，你就会跟医生会自然形成一个就是同样知识高度的默契。当然基于这个默契，你就说这医生果然是不行，我抛弃他就是有可能的啦。但是你至少不必当医生的受害者，就是你在这样子说好了，你出去买东西以前一定要自己做好功课，知道这块玉是不是假货，你分得出来，这样子卖家讲是真的你也知道不值三文钱，对不对？就是是不是真货的那个辨识力一定要有才能上街买东西，这是最基本的消费守则嘛，是不是？所以我就想那东西不是什么神学很玄的东西，这是人之常理而已，是常识范围的东西。就像我去那个什么潘家园浴室什么买东西，我都是先做好功课，就这个什么石头现在实价大概是多少，所以我就说，哦，这个石头我去了那摊子，哦，我都不跟他讲价的，我就说现在这东西的进口价啊，大概这一串是40块左右，你如果肯40块给我就感谢你买了，不40块给我就算了，就这样。哎，他一听也知道说，哦，这个人有做功课，对，我进价差不多就是这个钱，而且我那是10年前进的老货，哎，不到这个钱我卖也是有利润，对不对？就是你很清楚的时候，卖家也不跟你挣扎纠缠，就是你的那个认识度有到这里的时候，卖家就不跟你犯怪，那医生也是卖家，所以你自己的对于商品的辨识能力提升是比较重要的。 我稍微补充一点点 啊， 临床上也确实会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就拿你这里汤汤你汤汤来说，这个我认为按照伤寒论的那个什么条文呢，这是理中汤症，但这病人吃的不好。 他说的是， 他不是说吃完理中汤要胃胃 胃月经少，吃了理当汤。 月经少，吃了理中汤。 对，人家开理当汤。 哦，理当汤嘛。 哎， 理当汤。 大黄、桃仁、水 蛭、 芒虫、理当汤。 对呀， 医生开的是理当汤。 是啊。 啊， 我就说，本来这个是理当汤的方剂，或者按照条文都对得上。但是临床上会出现病人吃完了真的会不舒服，那的情况下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医生检讨这个病对没对，药开的对不对，第二，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明白了吗？就说打个比方，就像他你是月经少有血瘀去治疗是吧，那可以啊，比如说我就很简单，我会用丹参，用防其用那个碾子粉末，用点防就煮好让它吃下去，会不会也可以达到抵当汤的效果，而且又不产生人难过呢？我本来是我这个也没跟技术说，本来说明天没什么事，我想跟大家讨论妇科，因为妇科是一个大话题，我就再 跟你讨论妇科， 在今天就算了吧，那个发的太大，我就是这么讲，就是不一定要继续用下去。你自然既然难过，你干嘛还要吃呢？因为这个难过的话，如果是我 不 想 他的这个故事的点啊，让人觉得有那么点为难的，就是理当汤啊，就算是开对吃下去还是会肚子疼的，不是吗？ 有些人会啊，你不见得说 你不是多肚子疼就是开错啊， 对不对？哎，对对对 对对，会肚子疼， 哎，对对， 那不是胃疼，这个会胃， 他到了胃就疼的也是有啊。 就是这么说啊，那就证明这个病人不符合这个理当汤，就是再说句那个亵渎圣经的话，不见得就是说他经方都全部100%正确，不要 也不要出现教主这种情节， 对对， 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是吧？也不能， 就是， 那我可以换， 大部分主政和都是 对， 对， 但是也还是有例外。 哎，对，也不可能说它百分之百正确。那我用别的方法了，打个比方来说，啊，比如说我这有胃不舒服的，我这有我也可以达到佛血的。比如说我只能说我哈，我可以用那个牛膝啊，是吧？它也不伤胃啊。打个比方来说。就说你，就说这份都可以，不一定要。我知道是李德堂症，但是他病人吃的难过，那怎么办呢？那医生就应该改变这个方法。 嗯嗯。 啊，分着我是先把他胃调好了呢，再用李德堂症，他就舒服了。 对， 也有可能。就大概我只能这样回复。 那。同学还有要问的吗？好的， 好， 你们都问。 那个，罗老师，您那个对小孩很有经验，我想问，就是小孩呢，他是胃强体弱，然后，愿意吃，很能吃，但是呢，就是吃完了老是积食，然后呢，老是因为这个积食感冒咳嗽。那个健脾呢，就是一般要他这样呢，我就给他。控制一下饮食，吃点那个拔罗丸，然后通常是如果感冒的话呢，没有什么炎症呢，就给他吃那个小柴胡，就这么着过去了。但是他咳嗽还老是咳嗽，他有胃火，就怎么能比较轻巧而不伤的，给他降降胃火，是控制点食欲。 嗯嗯，其实这个有很多方法，如果要讲，这也是个大课题。临床都说，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个，大家能够用得上的饱和丸，特别效果好。饱和丸，因为它包括很多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会通过吃侍奉啊，等等，这个就一下子讲不清楚，你就用试试饱和丸吧。饱和丸，特别是我喜欢用在这种。那个胃强疲弱的人， 他老吃。我们家那个 对呀， 饱和丸的科中是老背着的。 哦， 然后后来他还流鼻血， 哦， 看流鼻血的时候，那医生就说他上焦火太热了，然后说老给他吃那饱和丸就会有那依赖性，就到时候就不灵了，他就不让吃。 对，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这边用科中嘛，是这样的丸的话，那胃强疲弱，我教室的学生其实用厥阴柏可以啊，乌梅丸啊，生麻，麻黄汤啊，然后什么，就是治上热下寒的方都可以的。就是，基本上都会有多多少少都是可以的。但是你那个咳嗽啊，你觉得他那个咳嗽是火太上来了烧到肺的咳嗽？ 是，但是就咳嗽呢，如果他咳得不太厉害，我也不是特别管的，因为毕竟北京空气也不好嘛。 如果是，就如果他是胸口热烘烘啊，热上来的这种咳嗽，那再搭配所谓的胃强脾弱这种贪吃又不消化，那倒是挺完美的麻黄生麻汤症。 然后有痰。 用麻黄生麻汤症就只论寒热不论。那有痰的话，单论有痰的咳嗽，那还是小青龙加石膏呀，对不对？但就是一个拆开来看啊，就是整体的体质的话，还是怎么样？他的这个怎么讲？现在人很多喜欢讲阳气的浮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怎么样把它收下去啊？有技术。当然，也有人就是饱和丸里面微微加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因为饱和丸，我刚听到你说你用科中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台湾的科中饱和丸不见得够好哦。我们台湾做科中的药材有的时候不够好，所以让饱和丸不能发挥饱和丸应有的疗效。那饱和丸是哪几味药啊？ 查一下，有大黄啊，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些清热的药，对不对？ 有。 然后 现在清大肠的都有。 那就是如果那个饱和丸它那个结构本身已经是很对的，对不对？那 你抱一下， 舌来开啊，是比较。舌啊， 神渠、山楂、茯苓、半夏、陈皮、连翘跟莱菔子， 饱和卵 对 呀，这样子的结构，你的小孩吃的话，会把它搞虚掉，就是你中焦固护好的生明白质结构要，然后呢，稍微把热往下带的黄连大黄一点点也是要，然后呢，你真的不想动到伤寒的厥阴法也没有关系，你稍微磨一克的沉香粉进去也可以降，但是单个饱和丸听那个框架觉得是虚了点，就是没有那种固本培元的感觉，但是好的是它不噎住人，你知道，就它清的干净。 如果剩下一点咳嗽不好，就用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无注意胆囊心大黄黄连附脚板加的鸡蛋清。 我也是经常贴的。 对， 有效吗？ 有的时候有效，我觉得它更小的时候更有效。 对，七岁以内的小孩子有效果多一点，他大了他不行。 现在有点大了吧？ 对。多大？ 八岁。 过了有效期限的，放过期的小孩。 这个你就可以用别的方法，你自己慢慢摸索。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讨论这个病呢？因为我没有基地叔叔，他会把这些情节全部构想在里面，而我是一种直观。这个病人来了，我大概有可能知道该用什么药。好多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这病人一进我家里，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药了，来了把脉再印证是不是对的，一般是这样。如果你叫我的这个想象这些，这个就是靠他，我想象不了。 总之就是，病人的气场一到龙家，龙帅家就觉得啊，我今天得吃什么药了，快把病来了。 对呀、啊。很多都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在那打坐，我的学生在接诊，我说是不是刚才来个头痛的，他说对，来了个肚子痛的，对，因为我在那打坐，我的肚子痛头也痛。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了。 我问一下，就是你说其实那老师说的，他一般从厥阴开始燥阴这样去看，就是有个这样的框架，你的思路看病的框架大的思路一般是什么？ 我还没听明白。 我先说明白啊，因为这个人可能比较从前是我的学生。 对， 他说我过去讲的啊，就是治疗一个比较重病的人的顺序，是先找厥阴病的主症，把厥阴病的主症修得比较好，他有可能推到少阴太阴，再慢慢往从里头往外推。他说，我教的方法是这样子在处理这件事，那他问的是你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可以教他。 哦，一般来说大病结病基本上是符合基地叔说的这一块，但是我不会是按基地叔这种处理，我处理还是先处理中焦，然后后面再去处理结阴了这些东西，这就是龙家的方法。 对，先把，因为你知道跳着厥阴病的那个脾胃有多坏啊，你想想看，你不先把那条消化系统的路补好的话，根本也没办法这么玩啊。 就是，这也是下面话开玩笑，不能生气哦。但是当时我当时那个我能说吧，说你的事的能说吧，说吧，反正你也是真小人，不怕人家骂。说完了，高兴高兴，因为当时徐文斌给我打电话说叫你给我看，我不干。难道徐文波来跟我讲，就说他这个话我不知道真假，因为我也没跟对证过哈。徐文波就这么说，基地叔说他研究了这么久的伤寒这个方子，怎么不会按伤寒论生病？我就跟那个徐文波说，你叫他来，保证他就伤寒。所以我直接跟你开的是半夏泻气汤，也去找中焦，我说恢复这个话题，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嗯， 我的身体不好，如果你问我，我也是想什么厥阴医疗效应，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龙哥哥在临床上接手的时候，他还是先从，就是能够出手，就你出手先打得到的先那个分数先拿下来嘛，对不对？还是先从中焦的把这个湿气毒气先排掉，从中焦调理起。就是事实上就是这个事情，你也可以说就是各有， 对， 就是两个理论框架 讲白点就并不冲突，对不对？ 不冲突。 对，因为你如果宗教有到、 嗯、 有到那么坏的时候， 嗯、 有那么多湿气啊、毒气啊、虚啊积、 嗯、 在那里的话、 嗯， 你其实出手也够不到绝阴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不冲突的，不冲突的选项。 不冲突 啊， 而且也确实这样，我在临床上这样了。你把这个病人医治治完了，他就要发高烧感冒。 就是、 病快好的时候， 就是说从里筋退到表筋， 啊、对对对， 到后来好之前， 嗯、 不是发高烧 就是 出红疹， 啊、 就是，就是这是一个大病的。往外推的过程，那我之所以教书的时候会说先治厥阴，但是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是我自己的班上啊，这样放眼望去吧，当归四逆焦胃汤，当归四逆焦胃汤，当归四逆焦胃汤，乌梅丸，乌梅丸，麻黄生麻汤，麻黄生麻汤。那这些人也都还活着来上课嘛，对不对？就是要吃的也是会有效嘛，是不是？那当然就是现场同学这样子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治厥阴也好嘛，是不是？ 啊、对对， 就是眼前你用得上的嘛，因为你比如说你那个每次月经来那里就怎么样，对不对？你当归四逆焦胃汤的症就在那里，你就吃了就会好转嘛，或者是就是那种你现场使用就很有效的，就可以用嘛。那所以，但是呢，我现在。对不起，龙哥，我这是岔题 啊，你 是关系到这个问题了。 我的问题讲完了，我稍微再补充一句 啊， 就说肺发烧的一般都是从感冒得的往里面找的，还有一些不是发烧，是里面的身体不好，我们叫内科病，出疹子比较多， 就是 这两点。 外邪跑到里边倒推回去的时候，变成发烧的多，那内毒内伤， 哎 啊。推到表面出去的时候，变成疹子的多。 哎，对，就是皮肤病的比较多。哎，对，大概是这个。我讲完了，所有的都讲完了。 那， 嗯， 因为我的学生是出了名的是不要命乱吃药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给各位勇士们出一个命题，啊，就是你们谁能够精确的操作这一段？当然也要合症状啊。就如果你是一个胸热咽干、两脚冷麻的麻黄生麻汤。症的人，啊，你有没有办法精确的操作麻黄生麻汤，让你自己这个上热下寒的体质，这个对消灭以后，你就出现一个完美的少阴的主症况，就是比如说阳虚的出现附子汤症，阴虚的出现猪肤汤症，或者猪鸟汤症。就是阳虚者出现真武四逆附子，阴虚者出现猪鸟猪夫。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同学你没有这个麻黄生麻汤症，当然没得玩了，对不对？但是，同学如果要练手的话，我就说你练这一招吧。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这个厥阴啊，就扣合成一个少阴，然后你又能够接续的用的对，该附子汤、该四逆汤、该真武汤都用的对。再往前推一关，那你这些事情你实际上操作一遍也做得很漂亮了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大病的病人，你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就在你在你里面的能量世界，你做出了一条路，就是你自己的体身体，如果当然这一招不是每个人体质都合，不用每个人都练，但如果你能够自己经验到一次厥阴推成少阴。少阴再往少阳推是什么感觉的话，那这个经验值对于同学如果有机会帮别人开药是很重要的，这样讲可以了解哈， 非常重要。我就是看到我父亲就是从这样治，才我才敢有胆量去接那些治不好的病，明白了吗？一看到他就是这样治的，从厥阴到少阴到太阴，再然后到阳明到少阴的，再到太阳，直接就看到他。基本上就快的话，就个半夜你就看他就是变成那个发个烧，因为我父亲他提前跟他讲，你这个吃完这个药过几天会发烧哈，发完烧你别跑啊，你要到我这来哈，你别吓到了，不然说一要去打吊针，我又白治了。 因为到最后就是那个发烧或者出疹子，你就是要开药很精确，刚好把那个逼干净。 哎，对对对， 就那一下没有打干净的话，病就回来了。 哎，而且回来基本上就很难治了。 就这个就是要一次收工，如果 推 到最表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 对 那个病就 你再穷那一路打不过去，因为它该用的你身体能量，永远记住药只是调动你身体能量在用，你那一路找完了基本上就把它能量快消耗尽了， 基本上你 如果是从厥阴推到太阳一次，这个病人哦，如果没有医好的话，他的体力是没有办法做下去。 哎，对， 就你再接下来用药，要调度他的生命能调不动， 调不动，基本上很难。对。 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人病真的是零零碎碎的，你也看不出这是少阴还是厥阴还是什么，对不对？这个零零碎碎的情况很多 很多，因为他掺假，他不可能是说纯粹的，打个比方说纯粹的少阴症，他也可能掺杂一些厥阴，掺杂一些太阴，知道吧？这块概率就跟叔叔刚才说的一样，一定要把它分成一块一块一块。农家就是把它分成九法，有九种方法，它不超过了六经，就是说另外加了一些经验，就是说把它分成，比如说我看看它什么重啊，或者什么对他现在心情啊生活有影响啊，打个比方说好，他是少阴症啊，那我就他也有结阴，但是我就挑到这个少阴症我先入手再说，然后后面再是这样，就是叔说的一样，你要把零件拆开来，要不然这个整个一遍你怎么用药，要煮一大锅，就像我那说了，要煮一大锅药。 对，但我刚刚就是如果再说这个顺序的话啊，就是里经没有搞好，你要治表经会被牵扯。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实际上常常遇到的是中焦啊很湿的人，你连一个桂枝汤都发不动，你知道，就是那个脾胃扯住了他的，或者是，所以其实啊，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课到明天结束为止，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去讨论各种妇科的可能性啊。那但是实际上，当然我认为可能是我自己本人或者是推卸责任给你们，就同学的精度还没有到那里。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中医的技术面，我下一步想要学习什么的话，就是如何用精确的风药来带那个痰药或者是湿药，让它能够剃得干净，这件事就是用风药来带去痰药，用风药来带去湿药，这件事情就它是有一些很小巧的排列组合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一直有个功课，一直这几年来就懒得做，就是同样是破淤血的药啊，什么时候用五灵脂好，什么时候用三七好，什么时候用红花比较好，什么时候用水蛭芒虫比较好，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是如果能够做一个梳理的话，各位女性同胞啊，就是处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又会多几分把握。所以这个如何小巧的使用风药跟如何细致的使用血药，这两个小也不是太重要，因为大框架都在上海那里， 对， 但是这个小巧的手段我们如何能够精益求精，那可能是明年如果要来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可能来讨论这个话题啊。但是那就是但是呢，我刚刚要说的就是说，简单来说，就你厥阴少阴还有大动的时候啊，有你调体质会在这种地方被卡住，就不能前进了。所以我当时在台湾上课，我一直强调，就是先治厥阴再打淤血。就是我们台湾的女同学的经验是，厥阴病的主症况在那里的时候，连淤血都是打不动。就是有一个顺序的。所以这个那厥阴先让它的那个阴阳分裂合起来，你打得动淤血了，你淤血去除了，你才能治痰。然后你痰再去除了，你才能补阳。但每一个步骤都要调脾胃，这是一定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你没有错，就是这个顺位它本身是有一个实际操作，不是我就说这不是理论的正确，是实际操作上你不先处理这一块，你就下面一块就会被挡住。所以先治厥阴再破淤血，然后才能治痰，然后才能补虚劳，然后才能处理自律神经紧张。就是你第一下这个大厥阴的人，你就要来桂枝龙母汤让他放松一点，阳气多一点。对不起，就是不是那么好用，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对，所以是实际操作上的需要，所以才提到这样的一个顺位。那 如果叔叔能把这个功课做出来，对他们真的有很大帮助，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真的，这个功课能够做出来，大家以后看病他就不会服了。哪怕你看到是等于说是四逆汤症，但是你有可能暂时不会用四逆汤，用别的。 后面才会用到十二堂，这才是中医最实战的经验。 我们下课会吧，好不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啊。那接下来同学就是，同学先别急着鼓掌，你所剩时间不多，你要想清楚你这次最想唠叨的是什么，用力挖呀。就你自己付了钱来，对不对？你没有学到你要的，你亏到了，对不对？我也不当回事。我是开黑店的一方，不会在乎。 老师，可是我还没有正式上过这样的中医。 对啊，那你怎么还来呢？ 可是我还可以问吗？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问就会被我奚落得很惨呐、 啊， 对不对？ 没关系啊。 你会说回去重新读过再来啊什么的，对不对？ 那也是很好啊。就是、我有问题啊。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桂枝汤，我都不懂，我听的，我就从那个方面下手，然后就你刚刚讲到的，我是台上大笑，然后他每一种症状一直变。然后我就跟着那个线这样自己乱插。 但我还是说，真的要把整本《伤寒论》《杂病论》弄熟再来玩啊，先弄熟再来玩。 我就死了，就是先吃嘛，一面吃一面 读书。 你刚刚不是说要回应，就是要这样玩，就这样子。 不是，你先全部学完了才能这样啊。 因为我接得太慢，然后过年后才接到这些资讯，我就每天拼命的。 慢慢来，慢慢来。就是你不要急，差不多听了半年以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我可以用，好用。 我已经身体很难过了，每天那个痰一直卡在这里，可是我现在已经打着还好。 对。那我们先不需要医术的，先来排排病气吧，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 带状疱疹，如果当时没有处理，特别好，然后过敏性，就有两个这种痛苦的一些。 行行行。 这样子啊，带状疱疹，你问我的意思很好，就是好多个方啊，都有时候这个比较有效，有时候它比较有效，但是我真的能找到最好的解方的痛苦，我没有。 因为带状疱疹，当时我们有一些同事就跟着去学嘛，就是有激发的时候，发作的时候。